北京时间22点整。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郭静，最好听的汽车广播节目尽在快车道 FM。 快车道今日新闻关注，大众关注电动化 MEB 平台2020年国产。快车道今日爱车帮帮忙给您带来，冰天雪地要注意，下雪路滑慢点开。 聚焦汽车世界热点话题，网罗天下车坛最新资讯，最新资讯车闻天下，为你更新全球车市动态。 欢迎收听车闻天下。现在消费者购买车辆更多看重的是车内科技配置，全新第八代凯美瑞拥有10英寸彩色抬头显示屏、8英寸中控触屏、7英寸仪表盘液晶屏，三块屏幕可以实现信息联动，为驾驶者提供丰富全面的资讯，让驾驶更安全便捷。日前，新哈弗 H6 Coupe 正式上市，售价11.9万起。新哈弗 H6 Coupe 动力系统升级，搭载中国新2017年度十佳发动机 1.5 GDIT 发动机，最大功率169马力，最大扭矩达到285牛米，匹配世界十佳变速器，这也是中国品牌首款的7速湿式双离合变速器。另外，发动机也采用了 CVVL 连续可变气门生成技术、缸内直喷等科技前沿技术，响应快，燃油经济性好，百公里油耗仅6.8升。 日前，大众乘用车中国 CEO 冯思翰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大众 MEB 平台将会在2020年实现国产，在2020至2022年之间会有8款 MEB 平台的车型进行本土化的生产，同时还会有3款进口的 MEB 平台车型引入。在2020年之前，大众的新能源产品主要来自于现有的 MQB 平台，比如3月1号将在国内正式上市的进口 E 高尔夫，还有在年内上市的全新纯电动版本的宝来等等。 快车道，福利不断，喊红包又来喽！你准备好了吗？本周五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公布红包口令，海量红包喊不停啊！参与方法很简单，老规矩，微信添加公众号快车道 FM， 找到发送语音按钮，按住语音喊出口令即可。参与人数比较多，记住多喊几次，红包可以叠加，多喊多得呀！感谢潮酷设计更有型的新哈弗 H6 Coupe 对于本轮产品的大力支持，周五喊红包，不见不散喽！ 理智消费，合理保养，养车用车不能道听途说。爱车帮帮忙，帮你远离用车误区，养成用车好习惯。 大家好，欢迎收听快车道，我是红城。 大家好，我是老车 啊。这个怎么今天又要聊下雪呀？ 哎呀，这个我们对雪的渴望简直已经是无不可了啊。 哦，是因为前两天是不是南方这个降雪了？ 其实我觉得作为咱们两个都是北方人来说，对雪的渴望在冬天应该超过其他的人。 其实我一般，因为你知道我穿的比较少。我是个什么样的状态人？你下雪可以提前告诉我，多准备点衣服。下雪天呢，一定要享受那种， 看把你脸大的，还提前告诉你 下雪，你知道吗？下雪天应该享受到那种站在雪里雪地里面仰望天空， 哎， 然后身里边、哎、身体里边暖和和的。 你这一点跟我有一个比较相似的，我喜欢下雪的时候或者下完雪，站在一个高高的雪堆上面，往远处看。 我突然想起了，我们站在高高的雪堆旁边听。你是喜欢下完雪远眺的？ 下雪的时候也可以啊。 我是喜欢下雪的时候往天上望。 我真的是 想象那种雪花打在脸上、 我很怀念那种鹅毛大雪铺天下盖地下来。 你是在南方读的书还是在北方读的书？ 北方啊。 北方是吗？因为我在东北读的大学。然后当时我有一个南方的同学。你知道南方同学见到第一场雪的时候， 我知道，我们那有一个海南同学，海南，是他没见过雪，他就是没见过雪， 他是什么状态？ 光着脚就出去了， 光着脚， 对啊，光着脚就出去了。 我们那是湖南的同学，因为他们在老家， 湖南还能见不到 他见得很小， 对， 因为那一年我们正好赶上下巨大的一场雪，沈阳，然后他呢，他特别注意保暖的一个人，然后。 下了大雪之后，那次雪下得很高，因为除雪之后完事儿，旁边都能堆雪将一人高。 嗯， 然后后来我问他你干嘛去了，他说我钻到雪里边去了，我在雪里边像游泳似的。 哦，那个雪人就是站俩小时内就是他。 嗯，哦，就是真的是很多南方的朋友们会跳到雪里边打滚儿。我跟你讲， 是我们那雪都不用那个堆起来一米高，就是下就下一米高。真是那样， 那你们那车 非常夸张， 下一米高的车怎么开啊？ 先用那个推土机把道清出来。 那就问你上车你怎么上啊？一米高都没到反光镜了。 我说一般这个都是下在像牧区里边，牧区那边，因为他们确实就是大雪封山之后，雪就那么高， 啊、草原呀、啊， 草原那边。 那我 市区打不着，市区 那 一米高， 市区一米高的话， 那 就是大 暴 雪，暴 雪那就是影响交通了。 你想那年我们下了大概有一米五吧， 嗯， 雪 就落在哪儿一米五？ 暴雪一米五。你想，我跟你说，我们那个能 市区就一米五啊？ 对，你知道我们花坛都能堆多高吗？我们花坛堆两层楼那么高，全是雪， 不可能吧？ 就。那年正好逢我们开学，你知道多少位同学被误在了火车站吗？你知道火车站的泡面都已经珍贵到了什么程度吗？ 嗯， 就因为一夜的大雪、 啊、 那年。 还记得我跟你讲过我在公交车上的奇遇吗？ 啊，怎么了？ 那件事情就发生在，就因为北京下了一场大雪， 哦、 导致了高速封路。 哦，你是走回学校的？我想起来了。 我什么时候说我走回过学校？ 走回学校的了 啊？就是在公交车嘛，坐公交车一直走辅路，高速因为封车了嘛，封路了，所以就是那场就是因为一场大雪。嗯， 哦，好嘞，确实啊，就是因为今天我们两个回忆稍微多了一点啊， 对雪的渴望啊，已经到了顶点了。 然后再加上前一段时间雪乡事闹得比较火， 对， 很多人都想去看了雪。 对， 反正在这我们不多说吧，不多评论，总是希望大家雪这个东西很美好，很洁白啊。我们是希望它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快乐，更多的欢愉，而少一些其他乱七八糟的事儿。 嗯， 然后其实来讲，开车挺怕雪的。 那可不， 开车挺怕雪的，最起码的。两驱车相对怕雪，后驱车绝对怕雪，四驱车能好一些。就是我为什么说能好一些啊，就是当一台车四个轱辘都已经不受你控制，完全丧失抓地的时候，你就只能享受这台车朝这个惯性往前面移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是对它没有任何控制的， 你就不觉得这个雪有那么好玩了。就是还有很多朋友说那个说要哎我开车去漂移，得我跟你讲，这此漂移非彼漂移啊。所以说下雪天行车注意安全这事儿你一定要提个醒儿，下雪一定要慢。然后这个时候你想下雪天确实可以这个叫湿气抓地力，你也可以飘起来，可是你不是拓海啊，你也不是卡通人物，你也不是漂移之神啊。 拓海在雪上也白扯， 对吧？因为你看过拓海在雪上漂移吗？没有，对吧？所以说今天呢也在节目当中老生常谈再跟大家说一说这个雪天行车的注意事项，也另外再跟大家提示一下雪天行车应该带一些相对的一些 保障用品吧。 对，这样能够提升你在雪天行车的这个存活程度。 存活啊，听着 夸张了、啊、 多夸张。嗯， 哎，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总想看看你的笑脸，总想听听你的声音，总想驻驻你的绽放，总想举举你的酒樽。归乡的路。 理智消费，合理保养，养车用车不能道听途说。爱车帮帮忙，帮你远离用车误区，养成用车好习惯。 快车道，欢迎回来继续播出。今天跟大家聊聊雪天应该注意的一些事儿啊。 嗯， 老生常谈，首先刚才说了这前驱车后驱车的事儿，然后就是开车要慢的事儿。 嗯， 怎么讲呢？如果雪大的话，尤其是雪被压实了，然后你又感觉路面有点滑的话，三十公里每小时，就算快了。 尽量是遵守交通法规，比如说路面是限速30，最好开20。比它还低点， 反正 因为真的是那个时候，你刹车你也看到过，那个车不是说是自己就停那儿了，是 我那会 出了着往前 停，我那回开车就还出了就往前停 啊。对， 你知道我那一脚刹车，我车怎么的了吗？朝斜45度角，奔着马路牙子就去了。什么方向盘、刹车、勒手刹，什么什么反打方向、正打方向，没戏，根本没有用，因为你惯性已然如此。 对，所以说在雪天开车，刚才也提到了，咱们应该准备点什么救命的，或者说有保障的这种用品呢？ 嗯，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换一套雪地胎。当然了，这个可能有的朋友说， 南方朋友哪人弄雪地胎？ 对啊，我这一年不下一场雪，就因为下场雪我就换一套雪地胎，这成本投入是不是有点大？ 我跟你说，这么说啊，两个事儿。第一个，南方的朋友，你要没有雪地胎呢，一会儿给你想个辙。啊，你要是真往有雪的地方开，我给你想个辙，哪有一次性的那个东西。 嗯， 然后北方的朋友们呢，到冬天，反正我哈尔滨的那些好朋友们啊，真是都换雪地胎。 嗯，对。 而且在北方，说实话，有些换轮胎的地方是有存这种普通胎的服务的。 嗯， 就是你就换吧。 对。就咱说这个换雪地胎是针对着两种不同的人群，第一个就是咱南方，说我不可能因为说下一场雪我就给他换一套雪地胎，那这个时候气温也降低了，你至少应该换一套冬季胎， 哦， 对吧？你冬季胎也比四季胎要在这个 抓地 上要稍微好一些， 嗯 啊。然后呢，另外针对一种人群就是在东北、内蒙、新疆这个常年积雪，一到冬天就是雪大雪封山这种地方， 或者是您不换雪地胎，您又想提升抓地力，那非要把车开到冰天雪地那地儿的话，您可以在网上买一套这种橡胶的防滑链。 对，必须得上防滑链。第一是换雪地胎，如果雪地胎你来不及换或者是不想换，那一定要是换冬季胎，然后在冬季胎上面再套一个防滑链。 嗯，防滑链， 对，这是绝对有作用的。 那个。我没用过防滑链、啊、 我也没用过。 好用吗？ 我也没用过。 不是，我说好上吗？ 好上。现在的防滑链跟原来的不一样 了。以前大铁链咣咣咣， 那个时候，因为可能 我都拽不动、哦。 这个发明家们的智慧还没有那么聪明的时候，他只是想到了，哎，我在上面缠一层铁链子。啊，用这个 就有点像那个古代那个锁子甲。 哎，对对对、啊，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是用这个塑料，然后上面有钉子。啊， 就橡胶， 对， 然后上面加这种金属的钉子， 对，这个钉金属钉能够比较咬合这个冰面和雪地，哎， 哦，你要是你们有想玩冰面的朋友的话，自己在那个网上再看看那个钉台，那、是更高端， 哦呀，那个那就更高级了， 那就是。你要到查干湖上去玩这种极限路面，你可以上那种胎。 嗯， 我只是提一个小小的 醒。对，就从轮胎上来说的话，我们必须要有这个装备才行。如果没有的话，那我建议你，如果是长期走在雪地里的话，最好不要开车了。你不如选择其他交通工具，比如马匹，比如狗拉雪橇， 狗爬犁是吗？ 对，狗爬犁。 嗯 哦， 反正我们全国的听众嘛，南方的朋友，您就知道有这么个东西就行。如果您真去到冰天雪地的地方，比如说到哈尔滨那边租个车，您可以问他，你这车是雪地胎吗？没有雪地胎，可不可以给我加个防滑链啊？因为这大雪天，我确实要注意安全。就是你这个基础的这个点要有，要不然你真的是你在南方开车到北方，你有一个很难适应的一个过程。 嗯、对。 另外，在北方的朋友，其实您可以真的是考虑，如果说常年下雪，我说足够北方啊、就可以去上一套这个东西。 对。 但其他的朋友，我建议在冬天的时候可以尝试换成冬季胎， 对， 因为这个雪现在越来越少了，稀有了。 对。 但是呢，冬天 气温在哪放着呢呀？ 但是冬天有一件事啊，因为天凉，有的时候可能会有雾，早上起来地面上会有一层薄薄的霜， 对，薄冰。 这种时候，雪地胎叫雪地胎、冬季胎， 冬季胎 要比相对来说比夏天的胎要更好一些。 对， 我们是给您提个醒啊。当然是说，如果您是老司机，您能靠一套四季胎把这些问题全都解决了， 麻烦您微信加一下我们，然后教教我您是怎么做的。挺难的，很特别难，这个这只能靠，我觉得在那种路面上只能靠什么叫慢踩油，慢收油，尽量不踩刹车，靠这个摩擦力挺。差不多是这意思是吧？ 对， 我描述的还可以哈。 嗯，没问题。 什么任何急刹车急走都是非常可怕的。 那不行，那不是甩尾就是推头。嗯， 对啊，这个胎的事儿，这主要还是在安全行车上。 对对对， 因为车抓不住地，什么都是白扯。 对，白扯。 这个你能跑起来了呢，但是还有一些其他的麻烦事儿。 对， 我们给大家一会儿推荐一下几款这个随车的工具。 对， 好用的。嗯，我们这个商城没得卖，大家自己去买。好了啊、嗯、啊，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快车道，福利不断，喊红包又来喽！你准备好了吗？本周五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公布红包口令，海量红包喊不停啊！参与方法很简单，老规矩，微信添加公众号快车道 FM， 找到发送语音按钮，按住语音喊出口令即可。参与人数比较多，记住多喊几次，红包可以叠加，多喊多得呀！感谢潮酷设计更有型的新哈弗 H 六 Coupe 对于本轮产品的大力支持。周五喊红包，不见不散喽！ 您等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是主播文轩，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准高哦，尤其是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 快车道，欢迎回来。刚才说了一些随车的小工具。 对，嗯，第一个就是我推荐这个冰雪铲。这个冰雪铲一般是两头，前面是一个硬质塑料的一个板上面有锯齿状， 就有点像雪了边的信用卡， 哎，对， 用来搓冰的。 对，然后呢，另外一端是硬质的那个毛刷，用来扫雪的。因为经常下雪的地方，这个车在外面搁一夜，那个雪就已经把车全都覆盖了。 嗯、 那你早晨起来肯定要清扫积雪嘛。 嗯， 积雪你怎么清扫？尤其风挡玻璃上面那个雪，最底下那层雪其实都已经冻冰了。你这时候着车，那个开动 着车。 开暖风一点用都没有， 先吹吧，反正你一边吹一边铲、 一点用都没有，除非你这个前风挡上有那种高级车在隐藏着那个电热组、 电热丝， 这可以，但除了但很少，就咱们一般的几十万的家用车一般 可 能都没有， 吹一吹总有点效果吧， 因为那个时候是凉的，发动机根本就没工作。 我、明白 啊，你出来的都是凉风， 然后以前我是一边吹一边铲，一边铲一边吹 没用。车不走一下温度上不来的话，所有的东西都白扯，所以你只能靠咱说那个冰雪铲的那头把那个薄冰给它铲下去，其实很快。这个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你知道早年间我们用过什么吗？ 让我猜一猜。 因为我在电台做几年，我那儿什么 CD 啊，什么 可以可以可以。如果我们大家手边没有这种应急的家事的话，比如说硬质的这个信用卡，或者说我们这个 黑卡就别用了啊，太贵了。 或者说这种硬质的卡片、只要不对玻璃产生这种伤害的都可以。 人家当年我们真是什么都用，后来办保险送这雪铲、然后一年比一年高级。 对对， 最早呢就一个片儿， 对， 然后带个把就完了、后来呢就慢慢的开始升级，像你说两头了， 对，还有加长的， 后来还能换头的， 那对，这都能换。我 就冬天雪铲，夏天就扫灰， 对，都可以， 挺厉害， 都可以。对，有一点提醒大家，别说这个冻冰了，我浇点热水吧， 玻璃上 千万别这么干， 概不负责、 真千万别这么干，这真容易产生这个炸裂的情况、 挺可怕的啊！就咱还是稳稳当当物理除吧，别用这个温度上面的差异，要不然你 别老玩魔法攻击啊、 是啊，不好防啊、还有一件事，冬天有的时候容易像起不来车 啊，对， 容易冬天了，电瓶的水电 确实 比较大， 极冷的地方、打车可能着车，第二天早上确实比较难。 对，大家随车可以备一条这个搭线， 搭线，对，备一条，然后让皮卡车给你引着了这种。 对，具体使用方法我们在这里就不说了，您就是回头收听一下我们往期节目，或者您自行百度一下，因为今天节目时间不多了啊。 对， 所以说。就是怎么说呢，下雪这事儿吧，虽然很美，但是行车的时候大家确实要注意，在雪天遇到的很多情况呢，你也要叫怎么讲，叫临危不惧， 临危不乱， 临危不乱啊。 对对对对， 遇到就叫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千万不要着急，就可以了。 别着急，对，再提醒大家一点啊，千万别在那个路上开斗气车，尤其在雪天路滑的时候，别因为他憋了你一下，你非得超过去再憋他一下，那 而且 下雪天能让就让一把。 哎，对对对， 你知道他是故意往里进呢，还是站不住？ 其实我跟你说，你让他不见得是你吃亏，你可能你的行车记录仪就会录下一段让你难忘的一个回忆。 啥意思啊？ 你有可能看着他进来的时候，他有可能就又出去了，你知道吗？ 啊、哦，滑出去了。 对， 对对，为了站不住是吗？ 对，千万别跟他抢。抢的话，有可能就是两个车都会受损失。 是、嗯，所以呢，希望大家安安全全的度过这个漂亮的雪天啊！有什么事儿可以通过微信向我们询问，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即可。好，那今天节目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下期节目再见喽！ 哎，拜拜， 拜拜。 你在躲避什么？哦哦哦哦，你在挽留什么？哦哦哦，你想取悦谁呢？下跪这冷漠的世界，我曾将你善待，所以你眼不危险。哦哦哦哦哦，坠入乐园深渊，输掉一切，两手紧紧抓着，如同身处悬崖，你小心翼翼的以为你拥有着那次人生圆满，能不能彻底的放开你的手，敢不敢将你放坠落，坠入黑暗中，坠入泥土中，海阔天空，就让我来从心的痛我都拿走，让我再次消失空空，这一轮看你的手，敢不敢将你放坠落，坠入黑暗中，坠入泥土中，海阔天空，就让我来从心的痛我都拿走，让我再次两手空空。